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7:0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收听和收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同时呢，我们节目还成立一个 QQ 应援群，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那赶紧请出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就是网易漫画的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好，大家好，我是老白，网易漫画的。 老白又在我们的直播间过夏天了。 不好意思，对于我来说，咱们的直播间全年都是夏天。 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全年热情似火，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吧。 我以为你今天你是在剁的比较激情。 啊，其实就是剁完之后，可能有没有袖子都无所谓了。 啊，这样子啊。赶紧请出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第二位嘉宾，他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师嫣然。欢迎嫣然。 嗨，大家好，我是嫣然，我又来了。 看嫣然坐在老白旁边，就是对比特别明显。看嫣然，嫣然就是美美的。 那我呢？难道不是帅帅的吗？ 就是看起来热火朝天啊。 好好， 但是嫣然就是属于比较优雅，看来今天剁手剁得也比较优雅，是不是？ 对，因为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已经爽够了 啊，所以今天就可以非常自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一下购物的经历。今天11月11日嘛，其实购物狂潮对咱们来说可能一年都会有很多个，但是双十一一定是比较重要的那一个。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群里面啊，今天小伙伴们都在讨论说要不要下手买这个， 那个东西是不是便宜了很多呢？所以大家其实都是一直都有在分享各种购物的经历以及购物的技巧。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嘛，这个买的多不如买的巧。两位也是在这个动漫游戏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刚想说老人不太合适，达人。所以今天也是带着满满的干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些作为一个合格的二次元爱好者，都有哪些这个物品值得入手，都有哪些有趣的动漫游戏制品以及周边呢？啊，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的老白和嫣然也是经常会出去做一些海淘，比如说去日本旅游啊，经常也可以淘到很多有趣的动漫游戏制品，所以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们的小伙伴也想跟我们通过弹幕交流的话，大家就要通过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直播账号给我们发来弹幕了，或者是通过我们这个频率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也是可以收看视频直播的。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6，我们进行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网易漫画的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大家晚上好，我是老白。 嗯，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师嫣然，欢迎嫣然。 嗨，大家好。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说骂叫消费蹦极，这个小伙伴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个今天节目的预告啊，截了几张图，有一张就说明了什么叫做消费蹦极，就好像是今天准备啥也不买的这种。但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坚强的意志力。 对， 刚才嫣然已经说了，12点的时候已经爽过一波了。 对，刚才我还想说，你说那个今天有好多小伙伴在群里边讨论，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今天还在讨论的人肯定都买不到了。 已经下手晚了，是不是？那看来老白也是属于昨天晚上12点已经大肆血拼了一波的。 嗯，差不太多吧。我们我认识的好多朋友一般都是在 提前一个月， 对，提前可能半年，提前半年就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先都搜罗好，相关的信息找好之后，然后关注之后的这个就是之前今天往前数一个月时间有没有店家放出优惠信息， 哇， 然后做好攻略。 这个功课真的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像我的话就是在网络购物平台上大概关注的店铺可能有几百家，就是你可能要从这几百家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类别，然后喜欢的物品提前关注着是不是降价了，今天降了几块几，明天降了几块几，就还能要拿小本本记下来。而且我们知道，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近些年各大电商平台做的这种促消费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什么整点的红包雨呀，整点的什么1元秒杀价呀，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了。比如说现在刚刚过7点，是不是我们三个可能已经错过了1亿，所以今天还能踏踏实实在这儿上班，踏踏实实上学的小伙伴啊，今天是周日，大家不用上学，踏踏实实上班的小伙伴还是要点个赞的，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 非常有定力。那说了这么多，两位今年到目前为止淘到比较满意的东西都有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 如果是说双十一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群嘛，就有很多东西其实一开始不想买，或者一开始并不知道，但是你在双十一这前面几天越来越密集的时候，你的群里面的聊天都是这些话题，大家会分享，这个东西很便宜，那个东西很便宜，快看这个打折了，快看那个打折了，然后你会增加很多东西，然后包括像有一些东西是属于比如说一些游戏机的外设呀，就属于其实家里不缺，但是呢看到游戏机群里面小伙伴在那说快看他打折了，他原价380现在只要280，然后 只要 就买了99， 只要99.8， 然后、 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 对，然后买完就想说啊，你家里放这么多手柄干什么呢？ 但是一般大家只是嘴上说说，家里还是摆了一堆手机。 对，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哇，凭这个东西是消耗品嘛，用了用着会坏嘛，买一个囤着没关系嘛，平时原来都是300多，现在哇只要200多能买了，就是这样。 嘴里说着不要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应该说是购物车很诚实， 就是真香定律嘛。 嗯，是 打死我也不会买的。然后第二天就已经拿到了。 这样的小伙伴最可恶了。就是这样的小伙伴往往会在群里散播啊，你们买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理智的，我不会买的。 对， 结果他玩的比谁都欢。 对，没错，他最后都往往是晒那个消费的那个清单晒的最高最多的那个人。 就是到什么年末呀，就晒一下自己的什么各种账单。 没错 然后发现他才是剁手剁的最 可能 当当的， 剁到胳膊了已经。 是的，看我们弹幕当中啊，有小伙伴说提前半年就做攻略的厉害了。两位属于提前半年就做攻略的那类人吗？ 其实最近几年已经很淡定了， 已经很理智了， 已经很理智了。就是真香定律可能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特别 的管用。但我从你的眼睛里面读出来真香了。 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同学们平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就是使用的这些购物平台，现在他这些购物平台都比较喜欢把比如说二次元相关的一些产品集中在一起。 哎 就比如说某某二次元，某某动漫什么集市，类似于这种的东西。 是 他们把集中在一起之后，就会有很多的商家都在这个小的集团上面可以，你可以进行互相比如说比价呀，然后比货呀，或者说看哪家的信誉更好啊，然后你就会更关注那些信誉好的店家吧。但是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想要东西，你如果等到双十一再买，很有可能就买不到了。 所以就说为什么每年双十一那天的0点钟都是各种系统崩溃的时候。 没错， 因为大家真的是抢购太疯狂了。我们太阳系的杰克说电视台哪个平台，其实我们是一个可视化广播。您可以通过 FM98.2 来收听，或者通过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和双十一的动漫游戏领域的购物相关。其实刚才嫣然还没有就是展开说啊，就今年双十一都买了一些和动漫游戏周边相关的什么样的好物呢？ 其实 除了各种手柄。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啊，对，昨天买的东西其实不是在中国网购平台，它也不参加双十一，但特别巧它就是在昨天 也在搞活动吗？ 对，这不是，它就在那一天在发售。然后呢也是其实是一个挺怎么说 意思， 不算有意思吧，就是对一般家庭用不上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扎骨头形状的铁茶壶。 买了一个铁壶。 对，买了一个铁，就它学名叫南部铁器。如果说大家比如喜欢一些日本文化，应该知道就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特产，是一个茶壶，是铸，就是整体铸铁的茶壶。原来在网上还蛮有，就是还蛮有名的。但只不过呢现在呢是高达这个 IP 吧，咱们算是跟这个茶壶合作推了一个扎骨头形状的茶壶。然后恰巧真的是特别巧，就是在昨天放出了就是可以预定的消息，然后呢我也是抢它，会抢了一身汗，就是 为了买一个高达的铸铁茶壶。所以 并没有便宜，也并没有跟双十一有关，只是特别巧它就在这个日子在发售。然后我就大概因为在国内要去网购日本的东西的话，就会比较麻烦。比如网速慢呀，你有可能会抢不到啊， 而且还有语言的障碍啊，有很多日本的网站可能都是日语的界面。 对，就是你还得找。 我们一般在国外购物的这些人已经不在意这个了， 因为你们都已经 N1 妥妥的。 对，我们就是认识那个买就可以了。 就是 好像有一个叫做入盒，还有受助。 对，入盒就是表示进货了。然后受助就是我已经订上了。 所有小伙伴们赶紧拿小本本记一下，入盒和受助两个词非常有用。 所有外语的技能点全都点到如何买东西上，如何买 买东西和结账。 对， 所以就是英文购物界面两位也是记得to buy to pay。 对，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虽然看起来就是很简单，但是很实用的小技巧。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在这种日本的网站去看各种小裙子，它也是就是看起来很头疼，但是只要看到什么 入河什么受助，就好像看到了希望。 没错。 嗯，所以我们嫣然同学是从一个这个铸铁的茶壶当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 对，主要是买之前也没有想到，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价格上来讲，它这个茶壶都是这个价钱，它并没有因为比如它是高达的，然后变得更贵。可是这个东西本身它的价格就不是一个普通周边的一个价格，它本身是一个价格比较高的。然后我就没有想，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说会这么抢手，然后呢，我还在慢慢挑、慢慢选，然后还在想说我还在算说寄回到北京的话，这得花多少钱？我要不要在当地找一个朋友帮我接收？在我算的过程中，发现我操，没了。 要注意文明了， 对不起。然后就是发现。没了，就是想要的有一款已经没有了，然后当时汗都出来了，迅速赶快买，管它是什么呢，管它运费是多少。 所以嫣然也提炼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你买东西做功课要在双十一之前做， 没错， 就是在双十一之后你一定要果断，就是看上什么东西赶紧就是下单，否则很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对，今天还看到一个词儿，跟你刚才说的这个状况，就是刚才我也说嘛，之前做好多功课来计算哪个便宜了，哪个贵了，我能省多少钱。然后今天好像新出了一个词儿，叫购物什么？购物盲人。 购物盲人的意思是什么？跟我们科普一下， 就是说你看上去算计了很多，但是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你究竟是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 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因为大家仔细去看一些购物平台，也许你买的这个东西加入购物车里面的东西会在双十一当天涨价， 哎，没错， 然后再打折。但是你会在心理上觉得自己是 占 了一些便宜的， 好像是占 了，但其实并没有占太多的便宜。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比较偏经典的东西是更适合我们去在双十一的时候进行集中采购的。或者说是就是像比如说刚才嫣然老师说的这种，对吧，手柄啊，消耗品啊，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手柄是消耗品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我们去集中采购会更好一点。像比如说刚才说的，咱们经常如果有些同学经常在国外的网站上去买东西的，他也会发现就是很多东西包括国内的这些电商网站也是很多抢手的产品，尤其是那些需要预定的限量的产品，你几乎是不可能等到它打折之后再买的，对吧？ 所以不要一味的相信，就是我就要在这一天买，剩下的一年364天，我就 先考虑自己想要什么。 对， 因为你即使等到了双十一，你也可能变成一个购物盲人，就是根本算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省了钱还是没有省钱。 对，尤其是一些二次元相关的产品，其实在双十一这一天打折的力度并不会很高，然后而且你到今天的买到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想要的你买已经早就没有了，所以不如就是早早的看上，尤其是跟像宅物这种收藏品有关的东西，就是越早开始预定是越好的，如果一旦等它发售了再去买，包括像在海外就是在日本比如秋叶原去买东西也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旦发售了你看到的实物，你觉得，哎，这个东西不错呀，我可以收一个吧，那个时候就已经很难买得到了。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发售的信息都会从什么样的渠道发布呢？就是可能有一个好东西我很想要，但我压根儿不知道它发售了，就是像类似这种什么样的动漫游戏周边新品发售信息，我们一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得知？ 就一般游戏的话，大家能获得的渠道还是挺多的，因为国内 关注几家店， 哎，对， 是不是 一个是关注店，然后另外就是 几个号， 国内的那些公众号，比较好的一些游戏的方面的公众号，他们肯定会经常会推送很多，就是接下来什么平台上会推出什么游戏的这些信息，像其他的，比如说周边产品啊，可能更多的是通过那些展会的报道吧，就是比如像日本的，它有很多动漫展，包括国内的动漫展，它会在展会的时候推出一些就是展示品，比如说这个产品可能会在今年的10月20号发售，它会写得很清楚，这个东西是在10月20号发售，是什么牌的，那之后你可能就要关注到这个品牌的比如说旗舰店呀，或者是官方网站，然后去一点一点去关注，然后关注到比如国内的那些电商平台的一些有预约的这些小店， 哎，是不是一般好一些的产品都需要提前很久开始预定的？ 基本上我见过比较夸张的是提前2年，当然那个是因为产品最后跳票了。 对，因为我知道像手办基本上都提前什么1年多2年开始。 对，提前1年。 半年到一年是比较正常的情况。嗯、然后像游戏的话，至少比较大一点的游戏，可能好几年前就会告诉你、嗯、啊，对吧？今年是2018年， 我们要发布一个3A大作。 21年我们要上一个什么什么游戏啊？你可能要关注这个东西3年。嗯、像我刚才还在跟嫣然老师聊，我们之前在说那个黄牌空战嘛，对吧？嗯、黄牌空战一款那个Namco 的游戏。好像是多长时间之前爆出的，4年前吧， 4-5年前就开始告诉你， 4年前说我们要有这么游戏在做了， 所以这个周期是非常非常长的， 没错。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有很多这样新的信息会在各大漫展的现场去发布， 没错， 他们会摆一个类似这种样品的。 对，它就是比如 说 未来多长时间内我们要发售的产品、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对， 因为国内跟日本不太一样，就是这些大部分这些品牌，就是这些衍生品的品牌还是以日本的为主嘛、嗯、在如果你在日本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店头，就是专卖店， 嗯， 他们也会有这种展示，就是未来会有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放着很多很多的小条，那个条大概也就是我们的那个 小便签 那么大， 嗯， 然后会告诉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几月几号预定如何啊？ 就是在店家那边会有专门一面墙贴这种， 大部分的店都会有一面墙或者几面墙。 它其实不是贴广告，它其实是你知道，就是你拿这个小条去前台交钱 哦， 你可以提前预定， 你就可以预定了、就是， 有点像租房子那个后面写一溜电话， 对， 给你剪成那个 因为在比如说像日本的话，它所有的产品，包括像展，它甚至展会，它都会提前好久告诉你说我要开一个什么样的展会，这展会会有什么样的厂商来参加，然后这些厂商甚至会带什么产品来参加、 嗯、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提前去做准备，哪怕咱们是比如说外国人、嗯、游客，你也可以提前比如买机票说、哦、我今年6月想去这个展会，因为这个展会我想要什么东西、 嗯、 你就可以提前做好比如说你的旅行计划，是你把年假请好呀，然后把钱开始攒了，然后因为它会很久之前， 感觉这成本有点高啊 为了想要的东西必须得是这样、哦、然后就是你需要它会很早很提前很久就会发预告，然后你可以在各种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有新闻能看到新闻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呢，我觉得我们比较方便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社交平台上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账号，他会去专门去报道这些新闻和发布这些新闻，是他会把这些都翻译成中文。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说，哎，我看到了这个新闻，比如说在什么什么游乐园现在有个什么什么样的，比如预计明年6月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他很早就会发。然后你哎呦，这个活动我好想去参加，或者这个活动有专门卖那种就是限定周边的，我就是想要，然后你就可以提前做准备。对， 所以两位给大家的第二个建议就是可以提前关注一些动漫的公众号，或者是游戏的这种公众号，然后这些专业的网站和公众号，他们会得到一些一手的信息，甚至是把这个日文的这种发售信息翻译成中文来给我们国内小伙伴看，这样大家就会一目了然，也提前心里有个数。 对， 提前开始攒钱吧。 是，而且大家非常关心啊，就说我在这种购物，所谓的购物节嘛，那我肯定要买一点稍微大件一点的东西、 嗯、 尤其像我们的很多听众啊，我们的观众都是年纪可能稍微偏小一点的，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刚刚参加工作，可能这个在选购比如说游戏主机的时候大家就会犯难、 嗯、 就是我到底选购一个什么样的游戏主机才是适合我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主流的游戏主机平台大概有Switch、 嗯、 PS4、 嗯、 Xbox， 对， 还有 算是电脑吧、 嗯、 Steam 这个平台也算是， 就是 PC 端、 PC 端。对， 那我是不是要去购入一台主机？如果我购入一台这个游戏主机、 嗯、 我选择哪个平台会比较好？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是吧？ 嗯，对。 嗯， 相对来说，比如说，咱们就拿刚才说这四个平台，来分别说吧。 嗯， 先说最简单的 PC 端 ，PC 端、嗯、Steam 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平台了。当然，我们国内还有 WeGame 这种的， 嗯， 也是属于就是，有 PC 游戏的这种集散的这种平台。 嗯、 那么他们不需要你去专门为他买一主机， 嗯， 但是你可能要考虑到，就是我的，比如说你的 PC 是一个什么性能的 PC， 嗯， 大概能够适应什么样的游戏，然后再去考虑，购入什么样的游戏活动，这个游戏吧。但是像 Steam， 据我所知，就是它的打折的次数非常多， 嗯， 所以有些游戏如果不是新游戏，你有一样当天入手的那种的话，你可以放到购物车里边等一等， 嗯， 他们一年可能要 做，就首先他每周都有打折，然后其次每月还要打折。 我的天！ 然后遇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打折， 所以是个还算比较良心的平台了。 嗯，对，相对来说是 这种角度， 对，是很良心的了。那么剩下这三个平台，主机平台其实像。比如像 PS4 按道理来讲它应该已经进入了这台主机的我觉得就是青壮年吧， 嗯， 甚至可能说已经进入了快向这个后期的这个阶段了。 就在前几个月， 嗯， 我还看到了各种就是号称是 PS5 要发售的， 因为按照一个主机就是尤其是这种次世代主机的更新迭代的这个速度吧，大概基本上是属于 10年左右 是肯定会换的， 嗯， 8年到10年吧，在这个期间基本上就会有一个迭代了。 嗯， 那么像 PS4 它今年应该是第几年了？好像已经是第7年还是第8年了， 所以其实已经走向末期了。 它算是走向末期，但是因为这一时代比较特殊，因为它发售了一款半代迭代的主机， 这个 Pro， 就是这个所谓啊，对，嗯，PS Pro 这个东西。嗯，那么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以前一直没有买过 PS4， 嗯， 那么你可以够。趁现在的这个机会可以有打折啊，现在也有打折，在某电商平台上是有打折的啊，嗯，可以购入一台 Steam， 就是，嗯，标准版吧，咱们说 一台 PS4， 对 PS4 的那个标准版， 嗯， Steam 标准版。 嗯， 如果你是一个本身有 PS4 的这个玩家， 嗯， 而且一直还觉得不错的，如果你现在想再上一步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时机选择买入那个 Pro。 哎，真的吗？可是比如说我买了一个 Pro， 嗯， 我只用个2-3年，也许就发售新机了。 嗯，但是理论上来说，如果你现在才买 Pro 的话，那个新机你不会第一时间入手的哟。 啊，对 吧？ 对，万一家里那个有矿，对对， 有矿的人早就买了。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而且2-3年的时间，其实比如说有一些游戏大作，你就是哪怕是说，比如说2-3年前的游戏，你如果你没有玩过的话，你在现在才开始玩， 嗯， 也是足够就是值回来的。因为我觉得选个游戏主机还是得看就是个人。对，个人喜欢玩什么类型的游戏， 嗯， 因为 包括你的游戏状态是什么样。其实这三台主机挺明显的，当然，就是 Switch， PS4 和 Xbox， 嗯， 这三台主机的三个系列吧，咱们按照三个系列来说， 嗯， Xbox 其实说实话，一直以来它跟 PS4 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嗯， 当然在这个时代是被打压的比较惨的， 就是感觉好像 对它 Xbox 的玩家都比较低调，目前来说， 嗯，主要是数量确实也少， 嗯， 而且怎么说呢？因为 Xbox 需要缺少很多独占游戏， 嗯， 而 PS4 上有很多真的是质量很不错的独占游戏， 因为优质游戏的注入也使这个平台变得更加强势了， 就是卖的比较多嘛，说白了， 嗯， 就主机卖的比较多， 销量会比较 对。然后Switch 特别明显，就是 Switch 这台主机是适合两种状态下游玩，一种是便携状态，就是你经常要出门， 嗯， 比如说每天上下班地铁可能都不行，因为那个主机还是比较大的， 嗯， 你需要拿在手里边这么端着玩的话，嗯，地铁里边那么挤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嗯， 更适合比如说你要坐班车， 哎， 比方你坐班车每天上下班4个小时， 嗯， 那你有一个 Switch 可以玩一玩打发时间，对，尤其是 或者是那种长期出差，就是， 有出差的这种过程，这种需求的人，包括比如说在宿舍，有的那个我们的这个还在上学的朋友在宿舍是可以选择买 Switch 来玩的，因为它不太需要比如接电视啊，需要一个比较独立的这个玩游戏的环境，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家里边小孩，因为 Switch 特别适合合家欢， 就是它的互动交互性很强， 它有很多游戏是属于在 PS4 和 Xbox 上根本玩不到的，这种适合全家老少一起玩的游戏， 我大概知道你要说什么样的游戏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几款嘛。 因为 Switch 很著名的就是它所谓的 Party Game， 就是适合大家在 Car Party 的时候，比如说不一定是全家老小，比如说同学之间， 同学聚会啊， 什么的， 朋友聚会啊，这种 如果有很多这样的场合，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那这台主机也是属于比较适合的。但是就是所以说选购什么主机呢，还是得看玩什么，就是自己喜欢玩什么类型的游戏， 一是自己玩的环境，就是你的场景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游戏， 没错 啊。那现在是晚上的7:29，还有这个3.5小时的时间，大家考虑考虑今天要不要入手啊。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回来。 个半小时。我们稍后回来。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ただちゃん、いいこと思いつきました。 なんや、 僕有名バーチャルユーチューバーになります。 大家好，我是池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虚拟主播。在今天这个直播成本越来越低的时代，任何人成为主播都不再是一件难事，任何人都可以直播自己喜欢的内容，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全民直播的时代。但是，除了普通的主播外，另一个主播群体也日渐火热了起来。他们就是虚拟主播。虚拟主播是指使用虚拟形象在视频网站上进行投稿活动的主播，以虚拟 YouTuber 最为人所知。他们的形象多以 3D 模型或 Live 2D 制作的 2D 模型出现，借助安置在头部与肢体上的传感器，通过光学动作捕捉系统捕捉真人动作和表情，将动作数据同步到虚拟角色上，从而实现虚拟角色与观众的互动。虚拟主播的视频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 Vlog 和游戏实况较多。虚拟主播的概念是由办爱在2016年11月以虚拟 YouTuber 的形式开创的，办爱也是公认的第一个虚拟 YouTuber。 自办爱大热以后，2017年出现了大量的虚拟主播。虚拟主播相较于传统主播而言，虚拟主播更多主打的是自己的人物设定，以此为卖点吸引观众。设定鲜明的主播总能更准确地找到目标受众，而且与录制视频相比，直播将要面对更多的突发情况，既要处理问题，又要保持人设不丢，这需要主播本身很强的实力。传统主播也需要营造自己的人设，然而观众往往会把直播时的人设和其本人绑定在一起，虚拟主播则没有这个烦恼，可以让直播与自己的生活有明确的划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虚拟人物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面对虚拟形象，庞大的主播市场也为其提供了媒介和形式。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位虚拟主播呢？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网易漫画的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师嫣然，欢迎嫣然。 大家好。 在上半场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就是关于双十一购物的经历，其实提炼出了几点嘛，一是你下手要果断，功课要提前做，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不管买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要符合自己的 需求，就是不要人云亦云。比如说这个销量多，那我买这个肯定没错。其实这样也是不太理智的一种消费的行为。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几大主机平台嘛，简单给大家盘点一下，像 PS4 啊、Switch 啊，还有 Xbox。其实我们知道，这几个主机平台最近也是有非常热门的游戏作品出现，或者是包括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的游戏作品。 对， 可以跟大家梳理一下。 像对，刚才其实忘了说一点，就是PS4 吧，咱们正好也可以接着说这个 PS 上的一些新游戏。像 PS4 今年应该是第一年吧，双十一打折。就是如果你登录到 PS4 它的那个线上商店是可以看到的。当然，首先第一，电商就是我们国内的电商是在硬件层面上是有打折的。它的那个线上销售平台就是它叫 PS Store 嘛。那个 PS Store 今年好像是。我印象中今年是第一次双十一打折， 那看来确实快出 PS5 了。 是，对，它有很多游戏真的很便宜，能够便宜到最低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是打两折。就是它可以减价80%左右的这个钱。 哇，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 对，当然那个游戏肯定不太好，就是。但是像比如说今年新出的一些游戏，它有打折的，比如说像 NBA 2K19， 篮球的， FIFA 19，这都是刚出没有太长时间的，9月份、10月份刚出的游戏。 是，没事，我这儿可以出二手游戏。 还有就是比如说今年的那个刺客信条，今年最新的那个。叫什么 来着？ 不是奥德赛吧？今天是奥德赛吗？ 哎，其实说到刺客信条，我很想问嫣然，嫣然作为女生玩刺客信条吗？ 玩。 哎，因为我是属于作为女生，我可能天生我就对这个名字就会稍微产生一些疏离感。我觉得有什么刺客，还什么信条，你什么信条跟我什么，就因为有这种， 因为刺客信条的这个游戏，它玩起来的爽快感它比较高，就是它难度，比如作为同样的动作游戏，它的难度上会低一些，就你不会出现说有什么地方，哎呀，就是打不过去想扔手柄的这种。 就传说中的传火的那个游戏。 对，那个游戏也在打折。 对，就是你不会有这种，你会觉得说哇，我就是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去。它首先它难度会在同类型游戏中算是比较低的，然后整个游戏的比如说爽快感，它比如说它的表现，你这个就是这个打斗过程的这种帅气，对，很帅气，包括它的剧情也是做的非常有娱乐化的，所以它还是很适合女生玩的。 哎，真的，那我看来就是要趁这次， 好像在打，好像几折，七折吧， 我看 看 还有4个小时，待会儿下节目提醒我一下。 对，而且今天应该是仅限到今天了，到11月12号，今天明天两天。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我们提的这几个游戏，大家可以自己去 看一下， 有各种类型的游戏， 包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像《荒野大镖客2》啊，对吧？这应该是最近最热门的。 而且我看有的游戏网站居然给它打出了10分， 好像如果没记错的，可能80%的网站都给它打10分。 啊，这样子， 这是一个， 尤其是国外那些评分网站对这个游戏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它 是一个 主 打西部， 对，它是一个西部讲西部故事的嘛，1900年、1899年左右的那个时代的那个美国西部拓荒期的那么一个故事，故事本身肯定是很 OK 的，但是那游戏这次就是因为我尝试了一下嘛，感觉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细节特别好。它里边大概有100多种动物， 140-150 具体数量记不太清楚了，140-150种动物，都是每个动物的生态都不一样，比如说白天出来的，晚上出来的，然后包括比如说谁在什么环境下会出来，然后它对人的这些状态，就比如你攻击它是什么反应，然后你过去它是什么反应，全都不一样，很有意思。你可以当一个狩猎游戏玩， 包括大家也会说就这个游戏的地图开放自由度做的也很好，就是， 因为它是那个软星，就是那个做 GTA 那个公司做的嘛，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玩过的同志们应该都是比较 信任 他的，可以，他应该算是做这个沙盒游戏算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公司了，而且这也是历经图治了多少年终于憋出来的，7年吧，好像是距离上一代作品7-8年的时间了，也是。 而且它这个游戏整个的画面非常的精致，然后呢，包括它的 电影感很强，就是你玩的时候你有很强烈的你觉得你在看，就是在沉浸在这个大片里的感受的这种感受、所以就是我还能挺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网站给它评分评到十分，它这是综合素质，但也有很多小伙伴说我玩的不太喜欢，那这个喜欢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好，它的确是很好，它的整个的综合的素质非常 高 的， 可以大家可以先看一看直播，然后就是现在有很多主播在玩这个游戏嘛， 是， 对吧，看一看，如果你真觉得喜欢的话，现在买也可以，或者等这个打折之后，比如说再过一段时间马上要到黑五了， 比如说黑五啊，圣诞呀 对， 都会有折扣， 西方节日、 对，西方节日 都会有折扣， 就算这游戏本身不打折、可能到时候像 PS Store 啊，它可能会发一些打折券，现在如果大家有港服的 PS Store 的小伙伴可以立刻登上去、还有一个打折券是11%11%的折扣的打折券，好像到12号， 其实抓住这样的机会也是不错的、 没错、你就是有些想要的游戏你提前觉得比如原价买已经不值当了，因为可能是过去的游戏、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刺客信条可能是几个月前发售的了，这种游戏、你觉得你再用原价买不值当了，那么你就等这个他给你打折的机会，你再去入手就可以了。 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 PS4 这个平台上，其实像 Switch 平台最近刚刚上线，可能在讨论或者在玩的同事这个同学们比较多的应该是可能是暗黑破坏神吧，暗黑破坏神3的 Switch 版也是刚上线、而且这次 Switch 版据说是很快要更新中文，因为主机平台的暗黑破坏神3之前是没有中文的，PC 上是有的，然后这次是它会更新中文，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那也是可以四人对战嘛，不是应该叫四人联机，可以四人联机的，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上个月吧，那个今年的倒数第二个任天堂自己做的游戏，那个马里奥聚会 啊， 最新的、 就是、马里奥派对， 然后、 也是一个主打这个多人， 对， 那个 四个人吧、那 个人 如果你一个人玩的话是很没劲的，但是如果四个人玩的话呢，可能玩完之后你们会进行线下 PK 是扔了怒摔手柄然后进行线下 PK， 反正摔在手腕上没关系，摔不摔无所谓的直接 PK 就可以了。 而且我知道这款游戏是不是有一点类似那个12 Switch 那款游戏， 因为就是这个马里奥派对它历来都是这样，它是一个小游戏的集合体，就是它平时的游戏的主要的方式是飞行棋，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应该玩过那种吧，就是一个骰子， 那个大风那种， 对，它跟大风很像，但是它比大风简单很多，大风你还要考虑买房还是买车，对吧，我要 盖股票涨了， 我是盖个旅馆我还是买个股票它那个更简单一点，它就是1 2 3 4 5 6七八走路数，然后走到某一格他会给你，比如这个格你到这个格你就得到3枚金币、你到那个格你可以再走一步，就 有点像那个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一张纸铺在那几个棋， 飞行棋嘛，就是所谓最简单飞行棋， 但他那个因为是他每走一个就是所有人动过一个回合之后他就会进入到小游戏环节，他那个马里奥聚会的特点就是他小游戏大集合，我们大概玩了三次吧，就每次玩一就是一次的 一轮 的这个游戏，小游戏还远没有全都打出来，就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密集的小游戏们， 几十个小游戏， 特别有意思。 而且因为它是比较活用那个 Switch 那个体感功能嘛，就是六轴包括那个红外体感这个功能，所以它里边的小游戏的玩法都比较有趣。比如说要求你那个疯狂的摇手啊，或者是按照节奏蹦， 对， 就类似于这样的。 它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考眼力的呀，考耳力的呀，然后动脑子的呀，然后拼运气的，什么样类型的 都有。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有类小伙伴可能是现在还在这个过集体生活，在宿舍住，我觉得如果入手这样的游戏，就非常适合宿舍里面几个小伙伴一起来玩。 对，特别适合聚会，就人多，就是四个人，然后而且旁边比如再有俩观看的，我觉得特别欢乐。 对，会特别增加这种那个大家一起玩的乐趣、 也符合他这名字嘛 ，Mario Party 嘛。 对 ，Party 没错。 然后Switch 马上要出的应该还有那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精灵宝可梦了， 刚要说我们弹幕当中已经有好几个小伙伴说坐等宝可梦， 没错坐等宝可梦就是大家这些小伙伴肯定看过之前那个截图对吧，比卡丘对伊布说 那个其实我自己有下单那个精灵球 啊， 是准备看是不是要把电视砸漏 对是可以的是可以的这个游戏因为 像观众的同学肯定也知道，它是其实复刻嘛，它复刻的是当时的那个对宝可梦一代里边的黄，就是一代是红跟绿，但是它是专门为当时为比卡丘又多出了一版，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是在Game Boy 那个平台上的。 哎，我说老白是老人没错吧？ 没错没错，老足够老，足够老，因为那个很有特点是在于。那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当时那个精灵宝可梦黄是当时唯一一款搭载了语音芯片的一个 Game Boy 的卡。 Wow, 算是当时的高科技了。 算是当时的高科技了。因为你玩宝可梦的同学都知道那个就是里边那些宝可梦的叫声都是电子音，就是滋溜溜哔哔哔都是这种声音。但是唯独那张卡里边你跟皮卡丘对话的时候，皮卡丘会跟你说皮卡丘。 所以那就是我们现在听的。这个声音的始祖吗？ 应该是先有的动画，先有 动画， 动画开发出了这种 声音之后， 把它又移植到了 游戏 里面。当时那个能让皮卡丘说皮卡丘，还是很震撼的。 嗯， 但是这次因为放在 Switch 平台嘛，估计大家为这个游戏剁手的人肯定是不少的。 嗯，我看我们那个小伙伴说宿舍小伙伴表示买不起，那我觉得宿舍小伙伴要好好学习，还是学习最重要了。 因为Switch 现在可能是大概也一套下来也得两千人民币左右吧。 但是好像比刚刚发售的时候已经有 便宜一点了，便宜一些了。因为刚刚发售的时候， 电子产品大家都知道这定律就是 没错。有一句话说的好嘛，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 而且在 Switch 刚刚开始发售的时候是买不到的，就是那个时候 供货不足 、就是你 去，所以价格也会就水涨船高。 对，去任何地方都是卖切，就是卖完了。所以说，就你自然如果你想在一些其他地方买，别人买就二手的话，你肯定是贵的，而不是便宜的。 是的，那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刚刚也提到了，其实燕人和老白也是经常这个去日本玩。然后也是会去做各种的圣地巡礼啊，去秋叶原啊，什么日本桥，各种这个动漫游戏周边产品的大本营。那今天在节目现场能不能给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我真的出去玩了，我去了日本，我怎么样才能淘到自己心仪的商品回来？就是大家在海淘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 就是首先就是比如说像秋叶原现在因为开发的太就是 比较过了， 就是太旅游区了，所以说它那里面 太过于像旅游区了。 对，它那里面其实跟很多地方一样，比如说你在马路边上的那些店，你如果看上的东西你不要当时就买，你多转转，可能胡同里面的小店同样的东西就会便宜。 哎，但是在大部分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可能我就是奔着那几座就是比较大的建筑就去了。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比如说如果你经常去的小伙伴就不用说了，他人家肯定都会有自己的这种攻略。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比如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秋叶原是日本这个二次元文化集散地嘛，大家肯定要去秋叶原去感受，至少要感受一下。那么像那几个大家心目中最大的，比如说像 Animate 呀，对吧，垃圾欧大厦呀，这种你进去看看就好了。就是没有必要在里边买很多东西， 就是， 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他们的价格并不便宜， 而且排队结账 人很多，东西不便宜。第三，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被开发的比较厉害？因为，其实我相信，就比如像《海贼王》啊，像《火影忍者》啊这些，这些作品大家都很喜欢，大家也都很愿意买他们的一些衍生品。但是如果你进到这一个店之后，你发现只有这几样作品的话，其实你心中也是。不是不会很爽，你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就是多方面的东西。所以刚才那个燕燕老师也说了，就是秋叶原大街面向大街的那个两边的那些店，相对来说会更集中于这些最热门最火的这些商品的售卖和展示。那么你向他们的后街去穿插一下， 就是 对 走走这小街巷， 走走小街巷。秋叶原它秋叶原的这个并不是只有那一条街上有商店，它两边的小街道，包括它的秋叶原这个就按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后街，也会有很多的店，包括一些比如说二手的店，一些可以自己进去的那种格子店，这些都是能淘到很多好东西的地方。 我觉得后街是个好地方，没准还能碰到后街女孩。 因为是这样的，就我 会有一些地下偶像。 我的经验是说，比如说如果你看到很多店都会有的这个商品，那你与其在秋叶原买，你不如打开你的国内购物 APP 这些地方，然后 其实在这些就是国内的这些商家也会卖，价钱差不多，你可以省得拎回来。 那什么样的东西是我非要去当地买 就是会 合适的？ 会有一些特别的，就是因为逛街的有意思的地方就会能逛到一些特别小众的或者你特意想不到的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可能你在整个街上溜来溜去溜两天，你只能发现哦，这一家店卖或者一两家店卖、那这个东西你很难就在国内的这些购物小店里买到了，你就在当地买就会比较就会很有意思，就是 而且很有满足感，就是 对、非常非常有、 这个、让我找到了， 对， 没错， 非常非常有满足感。 因为日本跟我们不太一样，日本的这个二手文化，就是或者说这种二手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文化是很兴盛的、就是基本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特别夸张的是什么呢，就是未开封的二手游戏机、 就是我买了之后 了，对，我买 了 连开都没开过那个盒子， 然后 就 直接整 卖 了， 卖掉了， 对， 卖掉了 而且比新品便宜， 然后它会比新品便宜一些。 那这个买主他很亏啊。 这个买主我不太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是首先就是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的二手产品都有，所以你可以在巡礼完那几座大楼之后，你可以把你的重心更多的放在这个层面上，就是一些二手的店或者那种集散店，他们里边往往你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对，就是那种可能整个秋叶原就这么一家店这么一个产品的，那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经验是你近一天啊，比如说你上午看上了，下午临走的时候把它买走，否则第二天来它就没了。它并不是会很多货源嘛，它可能只有一件。然后呢，甚至那个店员你买的时候，店员还会反复跟你强调说这个是二手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小瑕疵，比如哪儿脏了呀或者怎么样，就是这种的。但是这种如果你淘到的话，真的是当跟淘到了宝贝，因为它往往一般这种东西往往会非常便宜，而且非常非常给你惊喜。而且它甚至它是说很多非常小众的作品里面的小众角色或者小众场景，就是哦，你想不到为哇这个东西竟然会有人做，就是会有这样的惊喜在。就能在这边淘到，包括像不光是秋叶原，比如像日本桥就在大阪嘛，然后像东京的话，我比较推荐大家，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 那个 动漫迷的二次元们，比较推荐大家去中野，因为中野那边的店里面的他可能游客比较少，所以他更会有这种能淘到宝贝的这种惊喜， 更原生态一点， 对，它不像秋叶原， 而且整体年龄层就是他们的那些贩卖的作品的年龄层也会偏高一点， 对， 会有一些就是老作品的， 对，比如说像高桥留美子，就是像乱马二分之一， 我应该说我不知道高桥留美子。 好吧， 对，就像一些很老的作品的手办呀，或者是一些衍生品，甚至说中野有非常大、非常非常大的二手漫画店，那边可以淘到最好的、最喜欢的宝贝是出版的1980几年出版的《美少女战士》一套，100日元一本。 哇，那个算是出版吧。 对，出版的，当然它那时候很老没有错，它那个这个书页都泛黄了，可是很有收藏价值，而且100日元一本。 哇，因为就是每站20年的时候它又新出了一套纪念版，因为我买了那个完全版，但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去跟那种1980几年出版的出版的那种意义去 对，就是它这个东西会淘到之后你会很兴奋，而且特别想跟人炫耀就这个东西一般是很难，就是你会在中野就是那种特别巨大的那个卖二手漫画，它还有一个二手画集店，也是你可以淘到很老的很老的对原画集，但是这个就属于适合比较年龄大一点的观众，就是二次元粉们去淘，因为它新的作品会很少。 看我们弹幕当中啊，其实我看大家也会有这种意识，就是说我买这个游戏卡带我玩一玩，然后我再把它二手出掉回点血，就是我们可以 对吧， 就是把它这种做这种闲置的交易，其实确实也是不失为一种方法。 其实商品嘛，就是按照经济学角度来讲，就商品流通起来它有价值，理论上是这样的了，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可能尤其是买这些收藏品啊衍生品的同学们更喜欢把它就是买到自己手里边，就 它就是我的了， 就是我的私人物品了。对，像这种比如说 像刚才说的，比如说有些同学们第一次去日本，或者说比较喜欢，比如像高达这种拼装模型，我个人是不太建议买的，因为 什么呢？ 第一，它是运起来很麻烦，首先它占地很大， 就是一个 大 盒 子，对吧？你需要， 你又舍不得把那个里面， 对吧？你又舍不得把它都扔，把那些纸啊、箱子什么都扔掉，而且你就算把都扔掉，因为它里边的那个拼装模型是压板的，是 PVC 材料嘛，很容易折损，你把那盒子扔了，很有可能就你的东西就不好拿了。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价格在日本一般也不会特别便宜，尤其是新品，刚才也说了，刚才燕上也说了，就是那有些东西你可以在国内的这个电商网站上去找一找，可能不一定 会 比日本 更方便， 不一定会比日本贵，可能甚至更便宜。 对，贵的话也不会贵太多，比如贵三四十人民币，我觉得这个比你拎回来要划算很多。 就是看你怎么考虑，一个是人力成本，对，一个是这种金钱的成本。 从个人来讲，就第一不建议的是拼装模型，第二不建议的就是书。其实书我是不太建议的。 人家说千里不背一书，因为书会稍微的沉一些。 太沉了，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就是特别早的时候去日本，比如说看到二手书，特别好看的漫画书，真的是特别想买，然后买一堆，然后发现说，哇，超重了， 但是为了一趟美少女战士，我觉得还是值得。 就是， 你只要心里边有谱就可以。 对，哪怕拎上男生和女生，是不是这点有点不一样？ 就是拎回来， 我再累，我喜欢东西，我也要背回来。 对， 但有的时候不是累的问题哦，如果你真的超重的话， 那就现场开箱还是很尴尬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在那种机场里面，觉得哎呀，你这个箱子超重了，然后赶紧把所有箱打开，匀一匀， 匀一匀，匀一匀。但是很有可能，你如果买的书太多的话，你是匀也匀不过来的， 就只能这个， 就只能交超重的托运费了。 不，其实还是可以拎回来的。 看到没有，女生的这种 对买到心爱的东西的话，对，多沉都要拎回来， 非常的强大啊！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小时，就大家购物的一些经历，包括海淘的一些经历，非常希望能够对大家的这种。也不只是双十一吧，日常的购物，尤其是喜欢二次元文化的小伙伴们的购物，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燕然和老白做客直播间，谢谢两位，辛苦啦！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每周日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和您不见不散。那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